僵在那里，十分尴尬。 手里把香水瓶递给他看，是一瓶 Boss 牌的。 哎呀，佳琪啊，你看，这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牌子啊。 佳琪歪头看看，啊，我知道这个 Hugo Boss， 胡搞老板嘛。 这种没心没肺的回答，听在手里耳朵里，无异于勾引。 他没有想到佳琪这么上路，又惊又喜，居然冲他做了个鬼脸。 佳琪被吓了一跳，本来活泼的表情当场变成痴呆。 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艳生，责任编辑柳欣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音严艳生，责任编辑柳欣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